Hi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My FM。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我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往日伤心，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我想 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我想 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tt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足够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 我像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我 像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tt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tt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足够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OK, 来自魏晨的一首《白日梦想家》，北京时间来到了9点哈。那这里也是带给你随时随地听好音乐的 MyFM100.5, 欢迎来到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那在连续几天被雾霾覆盖的时候哈，这两天终于看到太阳了。当然了感受到了久违的微风，也感受到了久违的蓝天，感觉说这个心情也瞬间通畅起来了哈。当然不管怎么样呢，这里依旧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100.5, 送上徐怀钰的一首《水晶》。 像是 芒 教会你我眼底。 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人得意，乌阳已色流，同伴全乌蝶。 OK，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 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小阳光，我是依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一首歌呢，在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氛围当中出现的话呢，总会格外的打动人。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位呢是电视剧《奋斗》当中王珞丹扮演的米莱，为佟大为扮演的陆涛深情演唱的歌曲。但是呢，由于王珞丹当天的喉咙不适，所以说在播出的时候呢，就直接改原唱了，反而让这首歌曲呢一炮而红吧，可以说。当然也是随着这个剧集的推进呢，这首歌的出现也是恰到好处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在当时所带给你的感动，来送上杨丞琳的这一首《左边》。这里是 MyFM 100.5。 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跳停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亲切，爱少得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你爱我

痴的心中，多么的强悍，也要勇敢触碰。只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我管着想不想我，多么难过，也会欣然接受你别擦身走过。 OK， 江佩蓉的一首《只要你快乐》，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歌手呢，就是莫文蔚。其实我们不妨将这个莫文蔚的音乐呢，它的轨迹哈，大概可以分为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来划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粤语的莫文蔚呢是非常前卫的、实验的、曲高和寡的；那国语的莫文蔚呢，则是更加时尚、更加流行、人见人爱。那也许这种人格分裂的冷傲的表面之下呢，你只能够一点一点的去体味属于莫文蔚专属的一种隐藏的别样女人味儿。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广岛之恋》。这里是 MyFM 100.5。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1000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开始你的周末。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 FM。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 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 FM。 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却初衷，不因一时坎坷而辗转苟活。我站在这条街头上回望来路， 留恋啊，你奈我何？

可以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偷鱼啊、鲤鱼、鲢鱼等等68种鱼类。据了解说呢，这一种渔猎的文化其实是源于史前，在辽金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另外也是因为冬季捕鱼是更加易于保存跟运输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冬猎的捕鱼方式呢，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千年不变了。OK， 接下来送上好音乐，一首 Watch Me Rise 送给你。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引入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户，抢占先机，电话662-6621-1666。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对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如此精彩。 付出诚意，明天收获信誉，本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 诚信天津，敬愿远来。 I'm still standing.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来飞的一首歌曲，随时随听好音乐，去锁定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是依然。近日呢，微博有一个女生啊，悠悠和男朋友结束了近一年的恋爱，而且订婚了。当然了，准老公呢也是准备了99朵玫瑰花给悠悠一个惊喜。结果这位啊脑洞大开哈，竟然将这个玫瑰花呢炒玫瑰花酱。结果这个老公就告诉他说，是到底这个玫瑰花酱能不能吃呢？专家也是给出了答案啊，大部分的呢其实是月季，有虫害也可农药，是不能够作为鲜花饼啊或者是鲜花酱之类的食物来食用的。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都说从鲜花店买来的花呢非常的漂亮，用了就可惜了，就干脆做了食物吃了，这样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不利影响的。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真的一首发如雪，这里是 MyFM 100.5，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等你来嗨！ 明星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你去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深 有阿奥特莱斯， 海湾采访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两站先机，电话6621166 6621-1666。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 GLC GLA SUV 现车充，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 5882038。 Maya FM 100.5. 实践 Music 40，大家好，我是杨千。 好像也被你想起 I'm ready to be my everything。 的问题。 Guess 一程无论去哪里，只有你是我想要的风景。 I'm ready to be 牵着你就认得熟悉， 我会很乖， 我会很坏， 我们很恩爱。没错，话假使你若不在，我就搬来。 Oh Miss 乖，享受你的现在，一直到未来。 FM Music 40 好音乐四十分钟，我是梁静茹。 来自李宗盛的歌曲，随时随听好音乐。你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呢？齐秦在他的歌声当中唱着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同样也叫做《外面的世界》。那周迅在这首歌当中却唱着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那同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态度。今天就走进周迅的《外面的世界》，这里是 MyFM 100.5。 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Physical kryptonite, helpless to the face and face. MyFM。 千百回来自梅艳芳的歌曲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 那台南市北区呢，一名小男孩今年四岁了，因为特别想要吃薯条，所以说呢就自己开着宝马的玩具电动车开了3公里想要找这个麦当劳店。那这个男童呢，母亲起床之后发现说，哎，儿子不见了，就赶紧到派出所去报案，正巧呢碰到了刚刚被这个警察带回来的儿子，赶紧就抱着儿子不放手了哈。虽然说没有买到薯条，但幸好是平安无事，虚惊一场了。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说您家中有小孩，而且有这样的类似的玩具电动车的话呢，最好将这样的玩具呢放到小孩子自己不能够取出来的地方，保证不要再出现类似这样的事件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郝云的一首《逃跑的木偶》，这里是 MyFM 100.5。 顺着一个方向走到四倍之，尽量不去想那些爱我的人，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自由，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煎熬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小丑，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煎熬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小丑，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

OK， 来自羽泉的一首叶子。 MyFM 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那前几天的雾霾天气呢，可以说覆盖了全国很多的地方，其中西安呢也是出现了重度污染的现象。但是呢，西安的一个摄影团队就别出心裁，将四大名著当中的人物呢置身在雾霾当中，拍摄了一组关于雾霾的照片。比如说《舌战群儒》里的诸葛亮呢，虽然说已经下了战书了，但是呢戴着防毒面具的群儒们呢就似乎不想用自己的性命来去应战。还有呢，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开始辨别不了这个白骨精了，因为有雾霾。那武松干脆就错把树桩当成了老虎。那刘姥姥呢就逛大观园，简直就是看到的一片雾霾，都看不到花在哪了。那这样的一组啊，以四大名著为蓝本的照片呢，一共有八张，每一张都演绎了关于雾霾的一个新的解释。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要啊，想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多多少少还是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保护一下我们的环境的，别让我们的后人呢再来想象，哎，我们当初在雾霾里的生活了。OK， 继续送上好歌，一首 TikTok 送给你，这里是 MyFM 100.5。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Hey, what up, girl? Got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Let's Before go.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 our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boys blowing up our phones.Dropped up and playing our favorite CDs, pulling up to the parties, trying to get a little bit tipsy.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On the fl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On the fl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Ain't got where in the world, but got plenty of beer. Ain't got no money in my pocket, but I'm already here. And now the dudes are lining up, cause they hear we got swagger, but we kick them to the curb unless they look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everybody getting crunk. Boys try to touch my junk. Gonna smack him if he getting too drunk. Nah, we go until they kick us out. The police shut us down. Police shut us down. Ho, shut us down.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On the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On the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Walk in. Don't stop.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小阳光，我是依然。在浙江省的刘先生家里呢，他发现他的在夜间的时候家里老有响动，那他一直以为这个家里进了贼了，后来才发现的说原来是他的孩子梦游。那有一次呢，张先生回家比较晚，结果他儿子的声音房间里边的发出声音来了，他以为是儿子没睡，结果开门进去呢，看到儿子正在翻那个文具盒。你想想大半夜的哈，而且呢之后呢也是在房间里边没睡，开始走来走去，最后呢就上床了。那第二天呢就开始盘问儿子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他这个儿子却说完全不知道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儿子梦游了。其实在这里呢也是要说一下哈，这个据数据表明呢，儿童梦游的发生率为1%到17%不等，其中呢11-12岁的时候是最容易高发的，到青少年时期呢大部分就会消失了。那这是呢因为儿童的神经发育还不完全，有些行为是不受控制的，但是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的，以免孩子

道说三不黑，我太知道说下不能跪，再休息了却又说累，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说不对呢，说的浪费；说不起呢，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失去到可能没人能理会。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的戏，别太反对。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轻舞。 可以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近日呢，实习爸爸和女儿阿拉蕾也是曝光了一组时尚大片，两个人的画风非常的清新哈，有一种国王和公主的即视感，也可以看出这对父女的感情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其实呢，爸爸去哪儿4在昨晚也是准时上线了，眼看这一季就要收官了，真是看一眼就少一眼的感觉。但是呢，父子和父女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我想这应该也是这个节目的成功之处吧。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陈小娟的一首《远走高飞》，这里是 MyFM 100.5。 Sometimes I wanna fly away， 鼓着勇气。

几首歌，这是我告白的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歌，你让我的心跳起承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麻烦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昨天的时候呢，林更新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张和姐姐 Grace 还有 Joe 的合影，并且配文称呢，谢谢 Gary 让我在30岁之前见到了姐姐。那在这组照片当中呢，姐姐 Grace 也是依旧留着长头发依旧留着齐刘海啊，感觉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比起呆萌更多了一丝丝甜美的感觉。那 Joe 的肤色呢也是变黑了不少啊，看起来也是少年气十足。林更新则是一手托腮一手搂着这一对兄妹，眼中的笑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当然了，也应该感谢一下曹格吧，毕竟是曹格让林更新完成了这个夙愿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孟庭苇的一首飘，这里是 MyFM 100.5。

揭露表面，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一颗心代替一双眼，世界变得刺眼一点，只要相信自己，有爱就有明天，虽然幸福这么远，但那么甜。双眼能看世界的表面，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一颗心代替一双眼，世界变得真一点，只要相信自己，有爱就有明天，虽然幸福这么远。 OK，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近日呢，岳云鹏在微博当中写道，我要留长发这五个字哈，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撞脸小岳岳，所以说呢，这个网友直接上传了一位女网友撞脸岳云鹏的照片，称这就是效果图。还有网友就干脆直接问哈，为什么要模仿刘欢呢？当然这个网友朋友们的智慧真的是无穷的。至于要留长头发这件事儿呢，真的希望这个小岳岳能够慎重的考虑考虑了。还继续送上好音乐，来自安心亚的一首超完美极品，这里是 MyFM 100.5，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千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没带手机。就给你假期去垦丁，怕受伤身体，我的提醒不及，好比太阳热情。 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生。 头痛不头痛，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在约定的时候盛开，是你爱